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出去玩可以啊，你先把魂力修炼到60级，然后我陪你到魂兽森林去玩。除了小舞以外，现在就你还没到60级了。别忘了，你的武魂在先天上一点也不比其他人弱，等级没能达到，说明你这些年并不算太勤奋。 哎，我和你们不一样啊，你们都是成双成对的，心无旁骛，可我却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太容易分心了。在城市里啊，一看到灯红酒绿的地方我就忍不住，我又没你们那样英俊的脸，好人家的女孩谁愿意跟我这么个胖子呀？要不你帮我想想办法，让我也来个武魂二次觉醒，有你一半帅就行了。 行了，胖子，你也别自怨自艾了。别忘了，以后你可是咱们唐门的副门主，外表哪有内在重要？在年轻一代魂师中，你也算是佼佼者。你努力修炼，让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，难道还怕没有老婆吗？ 三哥，这么说，如果我努力修炼的话，你就愿意帮我了？ 能帮得上，我自然会帮你。 嘿嘿嘿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今天就开始努力修炼。回头等敏之一族他们迁徙过来之后，麻烦你跟你那位舅爷爷说说，把白山香嫁给我怎么样？ 好啊。哦，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，是看上人家白沉香了。帮你跟舅爷爷说一声，这没问题。不过你应该也看得出，白姑娘在我舅爷爷心目中的地位，她自己的婚姻大事应该还是会自己决定的，能不能抱得美人归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不过这方面我可没什么经验，没办法教你，回头你可以问问小奥。 哈，他那只是嘴上吹着而已，你没看他为了宁荣荣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吗？哎呀，他是指望不上了。戴老大现在也够呛，他好不容易才跟竹青在一起，恐怕是不敢翻机了。 哎，这你就错了。你想想，如果小奥不是对蓉蓉那样真心，他能打动蓉蓉，打动宁叔叔吗？那离去的5年他受了多少苦，现在他能和蓉蓉在一起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想要得到就先要付出，我只能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真心的去付出，全心全意的去对待人家，能否成功就看你自己的诚意了。我相信男女之间绝不只是看外貌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点啊，你该减肥了，说不定你瘦下来以后，也是很英俊的。 减肥啊，这恐怕有难度。哎，这会儿都中午了，按说学员们应该也都下课了，怎么学院里人这么少啊？都干什么去了？ 唐三也发现了，今天学院里人少得出奇，两人都快走到操场了，还没看到一名学员。说话的功夫穿过林荫道，他们立刻明白为什么一路上没看到人影了。几乎所有史莱克学院的学员都聚集在了操场上，他们围成一个大圈，圈内不时传来吆喝的声音。唐三感受着魂力波动，里面似乎有魂师在战斗。三人走到外圈，人山人海的，他们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。马红俊拉过来一名正踮着脚尖想往里看的学员询问， 哎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大家都不去吃饭，在这儿干什么呢？ 啊，学长，是您啊，有人来砸场子，您回来就好了。 砸场子？还有人敢到咱们史莱克学院砸场子？不想活了？什么人？ 好像是什么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，还有雷霆学院和天水学院，号称是四元素学院，说是要来和咱们学院切磋，这不就是来砸场子的吗？他们来了30多个人，正和咱们学院的学员比试呢。 弗兰德院长、大师他们呢？怎么这里乱哄哄的？没人主持局面吗？ 他们来的还真是时候，大师不在，弗兰德院长、刘二龙副院长和赵无极副院长带着一批达到30级的学员去猎杀魂兽生魂环了，我们学院的精锐都不在。这不，刚才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就决定先和他们比试比试，真是看不惯他们那嚣张的样子。 嘿嘿，三哥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4所学院一起来， 不知道有什么目的，难道是武魂殿授意的？ 应该不是。五元素学院背后的势力只有象甲宗是武魂殿的走狗，剩余四宗大都是保持中立，而雷霆学院一直是由蓝电霸王龙家族支持的。现在蓝电霸王龙家族被灭，他们没理由成为武魂殿的帮凶。走吧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 来，都让让，都让让啊！高手来了， 学长来了， 看我收拾他们！ 他这一喊，顿时引人侧目。史莱克学院的人都认识他和唐三，立刻给他们让出了一条通路。唐三、马红俊、小五三人顺利地来到了内圈。一场比试刚刚结束，一名史莱克学员的脸色苍白，手捂着胸口退在一旁，显然是吃亏了。战胜他的则是一名身穿红色校服的青年魂师，从衣着上来看，正是赤火学院的人。走到了内圈那一大片空地上， 哼，看来是熟人啊。 四元素学院的校服令他们在这里与史莱克学院看上去泾渭分明，数十人站在一边，一眼看上去倒有不少是唐三他们认识的，其中就包括神风学院战队队长风啸天、赤火学院战队队长火无双、副队长火舞、天水学院战队队长水冰儿，以及能和他配合施展出武魂融合技的海豚魂师水月儿，还有雷霆学院战队队长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玉天心。而史莱克学院这边则由绍新、卢奇斌、李玉松三名实力较高的老师主持，三人脸色看上去都不太好，显然是在和四元素学院的交流中吃了亏。马红俊、唐三和小五一出现，顿时吸引了对面四元素学院众人的注意。 哈哈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都是老熟人啊。怎么，当初输给我们不服气呀？今天特意来砸场子的？ 好久不见了，马红俊。哼，小五也在。你们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呢？ 风啸天显然是四元素学院这些人的首脑，首先开口说的。看到马红俊和唐三回来，绍新等几名老师顿时松了口气。他们并不知道小五的事，所以看到小五也没有太过惊讶。火舞的目光落在小五身上，看到小五牵着唐三的手，不禁皱起了眉。他可不认识改变了形貌后的唐三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小五移情别恋了。 哼，风啸天，你少废话，今天你们这么多人到我们史莱克学院干什么？要是砸场子的话，我们兄弟接下了，你话出道来吧。 我们四元素学院受天斗帝国皇室邀请，将迁址到天斗城，大家都是熟人了，今天这不是过来打个招呼吗？虽然当初我们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输得有些不服气，但我们还不至于来找茬。不过你们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非要认为我们是来砸场子的，我也没办法。 你们不是来砸场子的，为什么硬闯我们学院，还打伤我们门外轮值的学员？ 那只是个误会，是我们的小学员一时冲动而已。 误会？那我们要是把你们学院的人给打了，是不是也算作误会啊？ 人群分开，两个人手拉着手走了进来，正是奥斯卡和宁荣荣，他们也是刚得到消息立刻赶了过来。胖子一看到他们俩也来了，顿时乐了。 哼，不服气你们就叫起史莱克七怪，我们打一场就是了，谁输了就向对方赔礼道歉。 风啸天看到奥斯卡顿时心中一凛，奥斯卡的相貌没变，但脸上多了道凝恶的刀疤，他整个人的气质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曾经他是史莱克七怪中最不被注意的一个，可此时风啸天却从他身上感觉到了强烈的威胁，而那种气息绝非是单凭修炼就能得到的。奥斯卡正准备答应下来，却突然感觉到宁荣荣的手猛地抓紧自己，扭头看向宁荣荣时，他已经松开了手，猛地扑了出去。 小五， 宁荣荣猛地扑了过来，搂住了小五的身体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目光空洞的小五被他这一抱先是吓了一跳，眼中流露出惊慌之色，但很快他情绪就稳定了下来，下意识地抬起手反抱住宁荣荣， 大眼睛眨了眨，神色间流露出了几分亲近。奥斯卡此时也看到小五了，赶忙大步走了过来，诧异地看向唐三。 小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五的 机缘巧合得到了一件天才地宝，给小五吃了后，他的身体恢复成了人形，应该算是彻底脱离了兽体，只是恢复的也只有他的身体，现在的他没有灵魂，只有一些本能的反应。 三哥，你别难过，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，身体能恢复，以后灵魂也一定能。 嗯，我也坚信这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先处理眼前的事，别让外人看了笑话。 怎么，你们史莱克七怪怯战了吗？ 哼，想怎么比试，你们说就是了，我们接下。 哼，痛快，看样子你们史莱克七怪人也不全，戴沐白、唐三、朱竹清都不在，我们也不想占你们的便宜，也就出四个人和你们打这一场好了，你们看如何？ 三个人吧，小五需要有人照顾。 我们就三对三好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